嚟到星期五晚嘅東頭灣道99號，首先要考一下啲奇案迷嘅呢個洞察力啊，或者觀察力啊。 你講之前我講咗少少嘢先， 介紹自己啊。 唔係，但係大家咧，如果有咗答案咧，就喺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留低啦。 我驚冇人答你，會唔會好傷心啊？ 唔緊要啊，冇人答咪個個留意唔到咪最好。 哦，即係咁嘅嗱，除咗介紹我哋今日啊奇案迷啊齋藤之外啦，咁啊另外亦都有鬼古王啦，就喺呢一個中間呢個位置，佔中呢個位置， 佔中間。 係啦，咁啊鬼古王頭先咧就喺開 show 之前就問我哋兩個。就問我哋咧，覺唔覺得佢有咩唔同？咁啊，我好認真咁望咗佢十秒，我話 唔止十秒 啊！你係咪剪咗頭髮啊？你唔係你講嘅係嘛？ 頭髮我真係剪咗啦。 果然係剪咗，但係佢話唔係呢樣嘢喎，咁樣。 你又留意到一樣嘢喎，跟住 唔係，我覺得咧就留待呢個 chat room 嗰度睇下有冇人解答得到啦，真 係 要。 係啦，但係你留意到一樣嘢就話啊，你唔好講啦， 唔好講住。 即係原來有好多人咧，可能你日日對住佢咧。佢突然間有一日有啲嘢唔同咧，你知啲女人最中意問嘅，老公我有咩唔同啊？ 你知我要澄清啊，我冇日日對住。 唔係我啊，即係就算嗱，我咁少見都話啦，但就算真係日日對住啊，阿齋藤你嗰個都係啦，係嘛？隔離嗰個會唔會有一日你有少少嘢唔同咗？你會唔會問佢你覺唔覺得今日有咩唔同咁樣咧？ 我唔會問，但係佢會問我咯。 係咪通常都答唔到嘅咧？ 又唔係嘅喎，我都答到嘅喎，有陣時。 大家如果諗到鬼故王， 諗到就答啦。 睇到鬼故王有啲咩唔同嘅咧，就喺我哋嗰個 chat room 嗰度留言啦。今日咧我哋係做呢個 live 嘅，所以咧直接可以喺 chat room 留言啦，直接可以應到你噶啦， 係嘛？ 咁啊，有咩唔同咧？其實真係 不過就不過用啲心去聽我哋呢單案啦，不如就唔好掛住諗喎，諗到唔記得聽我 單案。你太自大啦！我哋今日咧，嗱呢一單案咧，咁就都幾回應翻呢個奇案迷會啦。咁我哋其實而家都要都想講翻句啦。其實我哋奇案迷會咧有一個新嘅 page 嘅，咁就叫奇案迷會 MCFC 嗰個 page 啦。大家咧可以打奇案迷會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呢個新嘅 page。咁咧就可以去嗰度 like 我哋啦，啊唔係 like 佢。加入係嘛？加入我哋嘅群組，咁啊可以咧睇到好多奇案嘅。咁同埋咧，因為前一排咧就阿炮灰，即係我哋奇案迷會嘅管理員啦，呢個啊即係掌舵人啦。咁佢就鋪咗一段片上去，咁就係關於即係一個加拿大嘅食人狂魔啊。咁我見到佢嗰段片咧，好多朋友咧上面回應喎，係嘛？好多人問佢攞嘢睇喎。佢話佢都未試過咁受歡迎 啊！係段片受歡迎。 佢突然間覺得哇，原來我咁受歡迎嘅，因為我鋪咗段咁嘅嘢上去。咁原來嗰段片咧就喺網上啦，我都奇怪點解仲有咯？ 係咯，睇咯，我都覺得奇怪。 我都覺得奇怪。 點解會唔俾人哋去剷嘅？定剷咗再刪翻咧？ 係咯，因為嗰段片都幾驚嘅。 應該係從 post 上去，我懷疑係。 如果大家上次有看我哋嗰個吳志達嗰單咧，咁咪有一段片都是流傳咗喺網度咁多年啦，即係十幾廿年啦，都喺度啊嘛。但係嗰段片咧都仲係即係唔係話好驚嘅，即係都係見到佢譬如話綁住個女仔咁不斷咁有啲説話咁令到佢好難受啊咁。但係你唔會見到啲好殘酷嘅畫面噶嘛都。但係呢個唔係喎，呢段片咧。 你驚唔驚？ 我琴日 send 俾你哋嗰時就係想將呢樣嘢散播開去，分減啲俾你哋啊！ 即係你驚啦，咁你驚唔驚？ 一半半， 一半。 但係我會覺得幾戲劇性成分都幾重。 死啦！我變態。 即係有懷疑個假 係。唔係，係真嘅。但係問題，我意思係阿兇手啊，佢拍嗰陣時係好多電影元素擺落去。 即係你覺得佢自己當咗自己 係，即係佢當咗自己係某幾部戲嘅男主角，再將某啲元素擺落去呢件事。當然其實呢件係真事嚟嘅，唔係假嘅。OK， 冇唔係假事，但係佢係將某啲電影元素擺落去。 OK， 即係自己上咗身。 係啦。 啊！ 即係好投入啦，好敬業熬業啦，佢就。 咁但係鬼故王咧就話佢喺屋企睇嘅時候咧， 我真係有啲變態。我其實我真係 冇感覺， 唔係話冇感覺，但係真係唔算好驚。 唔係驚得好緊要，都食得落飯。 因為可能我睇嗰啲更加殘忍。 係，咁啊，聽聞你老婆喺隔離行過，睇咩老公啊？有咩唔俾得我睇？ 我叫佢走，你走啦，唔好睇。 有咩唔俾得我睇？ 跟住我話你唔好睇啊！呢啲太過恐怖。咁佢以為我可能以為我睇緊呢啲四仔啊。咁我話唔得，我要睇咁樣喎。咁咪睇啦。跟住睇又睇睇下，佢講咗句説話，假嘅。 假嘅，咁係咪假咧？喂，我哋嗱今日咧就依家先講啦，因為我哋呢段片咧就唔係好方便播出嚟，有啲踩界嘅，因為真係幾得人驚嚇，喺度播又唔係幾好啦，即係 好似唔係好尊重 嚇，唔係好尊重片中嘅死者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睇段片啦嚇，同我哋今日呢個案件有關，陣間話俾大家聽係有咩渠道睇啦。哇，好多朋友已經估到你有咩唔同咗喎，你真係巴閉啊你，個個都話你啊， 係咯， 一睇就知你睇咗 show 我， 即係你 扮正咗，唔係你喺我心目中不嬲咁純潔啊嘛， 你冇觀察力啊， 嬲兜唔翻，兜唔翻。好，睇我哋今日講咩奇案先，我哋呢一單案咧就叫做加拿大，哇好恐怖啊！奸屍男優， 死啦！遮住咗， 遮住咗。我讀俾你聽，加拿大奸屍男優。 哦。 咁咧，奸屍其實佢唔知奸嘅，亦都有睡啦，同埋食 啦 嘅成分。食人魔，我哋上一次講食人魔已經講緊係佐川一正嗰單， 嗯， 即係講緊係好多個月前啦已經。 但我都猶豫緊，話懷疑緊係咪真係有食。 因為始終又冇見到， 睇唔到咯。 有人講過話佢喺網上係有食嗰個過程。 哦，只不過嗰段睇唔到， 冇咗啦已經。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嗰個 version 咧，已經係再修剪過，再修整。 而家呢個二 B 級 係 B 級二 B， 即係同嗰個比係二 B 級咯。 嗱，咁依單案咧，其實咧就係我哋都算係有史以嚟咧第一次咧就未審嘅，即係未審就已經講嘅。咁嗱，一來去加拿大嗰邊啦，即係同埋咧基本上咧都係講得嘅，講得嘅。不過我哋當然唔可以即係因為我哋依度渲染唔到嗰度嘅，其實又真係好遙遠下嘅。同埋我哋都盡量係即係想去分析一下單案咧，即係佢哋點樣發生嘅呢單案。咁至於之後點樣審咧，就要睇之後啦。好似嚟緊十一月嚇，差唔多開審噶啦。開庭㗎啦，咁所以今日咧做定功課睇下呢一單係咩案咧，同埋之後大家睇報紙啊，睇呢單案嘅時候，你會更加投入，同埋有你自己嘅角度。我哋而家咧帶大家嗱開始咧細論下呢單案先。咁咧呢單加拿大嘅兇案咧就係、是、發生喺哇唔係好耐之前嘅兩年之前啊，我哋聽一聽先。 2012年5月29號，加拿大渥太華嘅聯邦保守黨總部。收到一个冇人够胆拆开嘅邮包，因为呢个邮包血迹斑斑，里面似乎包住一啲好可怕嘅物件。当职员鼓起勇气将邮包打开，警方冇几耐收到警报嚟到现场。 邮包里面原来有一只被切落嚟嘅人类脚掌，我哋马上去邮件处理中心进行追查。结果发现另一个寄去联邦自由党的邮包里面都有一件不寻常的物件，是一只血淋淋的手掌。 在差不多的时间，距离渥太华两小时车程的蒙特利尔，一栋廉租公寓后面的横行，警方又有惊人的发现。 之后我们在垃圾堆里面发现了一个被弃置的皮夹，里面有一副人类的身躯，不过它的头颅同埋四肢就不知所踪。 除咗发现残肢邮包同埋行李夹，喺网上同时流传一段恐怖嘅视频。画面上呈现一个男子将另外一个男子杀害，甚至当场肢解同埋进食嘅过程，非常之惊心动魄。一名犯罪学家表示， 疑犯留低咗咁详尽嘅杀人轨迹，好明显佢就想一鸣惊人。 好，唔该晒吓，喺呢个三做乜事咁嘅样啊？你我估我冇嘢嘛？你 系啦，睇下而家 我 得 冇嘢嘅， 唔系呢个咁啊，嗰度吓亲我。 我以为呢个样系。即係話我頭先出錯片添，怪責我添。頭先 係啊， 我頭先咧擺咗烏龍啊，忙中有錯。咁咧第一段片唔係嘅，一間會再出過。咁咧就第二段片就係啦。咁我哋就係講翻咧，就喺呢一個兩年前咧，喺呢個加拿大啦嚇呢一個渥太華嗰度啦。咁啊收到一啲恐怖嘅郵包喎。喂，其實咧佢寄到去嗰陣時咧已經血淋淋嘅咯喎。咁其實嗰啲郵差又會照寄啊。 即係奇怪。 係咪做咗防水咧？嗰個郵包？ 唔係，因為睇翻啲報道就話已經見到個郵包咧血淋淋啊嘛。 係。 咁郵差唔會咁樣查下先嘅，即係唔會話去揾警方嚟或者點樣咧，直接就將個郵包就寄咗去嗰、那個。即收件人嗰度咁啊，算啦，走咗去。 其實我懷疑一樣嘢，係咪沙士之後咧，特別加拿大、美國嗰啲國家咧，都係郵差或者係嗰啲公務人員咧會戴手套。 係。 佢未必可能一下摸落去嗰陣時候會 feel 到係有任何濕潤。 但我估係應該望都望到嘅，因為佢啲入邊有血水滲出嚟。 因為血水嘛，唔係普通嘅水啊嘛。 係、嗯、啊，咁同埋咧，因為話説咧，當時即係政府人員咧，佢哋拆開嘅時候咧，超臭。 嗯， 系啦，咁會唔會已經其實基本上有臭味滲出咧？咁樣話仲要一打開出嚟嘅時候係一個腳咁樣，係嘛？腳掌喎，真係好恐怖啊！呢樣嘢，我記得我哋最初做東頭嘅時候咧，都試過收到一啲郵包咧，我即刻掉俾阿大班啊，你可唔可以幫我開咗佢？即係都驚嘅，有時嚇你唔知得罪咗咩人噶嘛。 真係寄只腳掌俾你， 係咪先？我啱啱講完東頭講咁多案，點知得罪咗？ 最多寄只死老鼠俾你。 咪係咯，話寄耳仔俾我點算啊？驚噶嘛。 咁最後發現到係咩？ 咁係朱古力嚟嘅。 哦，得哦。 但係驚啊，即係郵包恐懼症啊，我有。同埋聽過嗰單假日酒店嗰單咧，拆郵包個男仔拆郵包，跟住咧炸死咗咧，佢俾個情敵，跟住嗰單嘢好大陰影，我唔敢拆郵包嘅啫。 咁你唔拆嗰啲俾我啦，你會唔會喺網上面購物㗎？ 嚇、啊，會㗎。 會，你下次寫我地址。 哦，好啊，好啊。寄嗰啲即係啲耳仔啊嗰啲咧，嗰啲恐怖面具啲俾好唔好？咁啊，當時咧就呢、這、一個總統呢個辦公室啦，即係呢個政府人員嘅辦公室就收到，即係呢個爛茸茸啊、血淋淋嘅腳掌啦，咁啊，梗係好震動啦，即係成個。政府都係嘛？哇！即係係咪老虎頭上釘失乸咧？你寄啲咁嘅嘢嚟咁啊！但係咧最恐怖嘅就係話，唔係淨係得腳掌喎。咁啊，去到呢個追查落去，發現咧原來另一個部門都收到呢啲殘肢。咁咧今次就係 自由黨 首長 係啦，係啦，首長。但係佢哋嗱今次又做嘢做得快啦。佢哋嗰個郵包咧，其實係未送到去自由黨嘅總部嘅，係啦，喺中途就俾警察截咗嘅啦，已經 係 咁佢哋可能咧一猜估到就係啲殘肢會周圍寄嘅，咁寄得去保守黨，亦都可能寄埋去自由黨咁樣。 即係夠膽咁樣寄啲殘肢嘅人咧，真係嚇、非常之夠膽喎嚇，同埋即係其實唔係好難查嘅啫，我覺得應該你一定會留低好多證據喎。 我覺得兇徒根本冇諗過人哋查唔到佢。 嗯，即係你覺得挑戰警方啦？ 唔止挑戰警方，我覺得佢對於呢個世界有一個叫做控訴。 因為我哋前兩日咧講嗰個南京嗰個碎屍案啦，咁佢都係即係將啲肉咧碎曬啦，碎咗2000多塊，都周街掉啊咁樣，咁啊未至於話會寄俾某軍咁樣收啦。但呢一個咧就離譜到係寄俾佢呢個政府嘅人員，咁啊真係好想呢件事揚曬出嚟啦，係嘛？好似頭先個犯罪專家講，即係呢個人咧一定係好想人哋咧談論佢啊，即係越談論佢就越 high 咁樣。咁啊，亦都 check 到咧，兩個郵包由邊度寄出咧？ 咁兩個郵包其實寄出嘅地址就係一個公寓， 係就係、是、由一個咧，即係加拿大一個地方，大家都識噶啦，呢個 Montreal， 即係呢個蒙特利爾係嘛，或者叫做滿地可啦， 滿地可係啊，啱啊！ 我中意滿地可， 我中意用滿地可啊， 係咯，幾好聽喎！ 唔係因為咧，我哋以前 滿地 你又暴露咗你嘅年齡啊，因為滿地可搞奧運嗰個年代，我哋習慣咗。 咩事啊？我有 common sense 啫，關我幾咩事啫？ 滿地可奧運， 唔係呢三個字突然間陌生咗。 我中意滿地金嚇，咁咧就因為睇到嗰個地址咧，即係寄出嗰個地方咧，原來就喺呢、這個。滿地可啦嚇，一個公寓嗰度寄出嚟，啊唔係應該唔會知道公寓寄出嚟嘅 ，sorry， 應該話由嗰個滿地可嘅郵局，郵局嗰度寄出嚟啊。咁亦都咧，即係與此同時，亦都喺呢個滿地可啦嘅一個公寓嘅後巷，咁啊發現到啲咩咧？ 發現到皮夾一大個， 係咁裡面就有咩咧？ 內藏一個軀體一個， 咁啊軀體又係點嘅咧？ 咁又已經俾人即係。切開曬咁啊！但係冇頭 嘅，係啦，即係冇咗個頭啦。咁 冇四肢， 冇四肢，即係得翻個即係中間嗰個身體咁樣啦。咁所以當時咧就 因為那些信息 互通得很快、嗯、兩個地方，咁話說如果揸車都是個零兩個鐘啊咁樣，所以咧就好快通到消息之後咧，就發現咦有料到喎，即係因為個時間太過接近啦，咁、嗯、所以都好快就知道咧，原來咧係同一個人嚟嘅，即係同一個人就俾人哋肢解咗嘅嚇，咁、啊、所以當時啊就非常之轟動啦呢、這個案件，咁啊有個朋友咧阿 Tan 咧就喺 chat room 即刻問我哋啦，嗰段片喺邊度攞到啊？啊，請問喺邊度攞到？咁啊，你問炮灰啦。你快啲 PM 炮灰得噶啦，佢會幫你噶啦。 但係你要有心理準備喎。 係。可以聽完我哋節目先。 係啊，空肚聽完個節目， 空肚睇，或者食住宵夜睇係嘛？咁啊，所以咧就當時呢單案咧就非常之轟動，或者已經係大家即刻要去追尋個兇手係邊個。不過與此同時咧，有一條好大嘅線索咧就出現咗、嗯，就係同呢段片有關嘅，齋藤係咪？啊、我看你都已經做了 你的 mind map 了，你的 mind map 今天怎樣、 啊、我其實呢這個 map 呢其實是畫不完， 你那個哇今天這麼多個圈的，你好像在玩先， 其實是畫不完，因為我是一直畫一邊畫一邊看那條片的， 那 我到了某一來啦二來去到某個位置真的畫不到了，停住了在那裡，就是停住了在那裡畫不到。 那那段片你可不可以大概講一下 是關於什麼呢？因為當時就話發現殘肢的同時呢，原來網上面就流傳一段咧，即係好恐怖的片啦。咁其實很多人都有看過，亦都有個律師咧睇到，咁佢亦都有描述過段片裡面咧係睇到啲乜。不過我哋簡單講下，其實佢當時係點樣描述呢段片咧？ 咁試下簡述啦嚇。咁條片個名咧，中文譯咧就叫《午夜食人列車》。咁全長就11分鐘嘅，咁基本上咧片嘅開頭咧就會見到有一個男士啦，就全赤裸就被綁住手腳啦，咁亦都塊面咧俾一塊手巾仔蒙住嘅，咁跟住佢應該當時嘅情況咧，佢係有活動能力啦，即係佢都唔相信佢係死亡嘅。 但我見佢腳咧係有嘢去好似有啲好散嘅繩係嘛？綁住咁樣嘅， 手腳都係綁住嘅， 又好似唔係綁得好緊咁喎。 但係好多條咯，我見到。 咁跟住咧，另一個鏡頭咧就係嗰個疑似兇手嘅，就喺佢身上，就自續咗一次嘅。即係當 佢係 自己，佢係啱啱佢個背脊係對住鏡頭，咁跟住就騎咗上去個嗰、那個唔知係咪 受害者 嘅身上面，就自續咗一次嘅。咁呢次之後咧，就再下一個鏡頭咧，就突然間180度轉變啦。嗰個被綁住嗰人咧，依然仲有動作喺床上面，有啲動作，但喺突然嘅下一個剎那咧，那個疑似兇手嘅就攞住個冰鑿。就插落去呢一個瞓咗喺度嘅嗰一個人嘅身上，而第一嘢咧，我如果我冇睇錯嘅話，佢第一下係沿住呢度插落去左邊頸， 係 跟住咧之後嗰幾下就插身體，即係譬如啲肋骨啊，或者再低啲嘅位置咧，就期間係有血柱噴出嚟嘅。 係 嗱，咁呢位想攞片嘅你就有啲心理準備啦嚇。咁 佢食住糯米雞啊！佢 啊咁開心啊！ 佢話夜晚食糯米雞好難消化喎。 係咯啊！咁跟住不斷咁插之後咧，咁之後有一個鏡頭咧，其實我唔知係唔係嘅。 係 就即係等大家睇完之後再考究啦。咁咧就有一隻手係被抽咗出嚟， 係即係個受害人嘅手。 係啦， 係啦。咁佢就攞住受害人嘅手做咩？ 就手攞住手去做咩咧？咁有人話係做。那個即係兇手咧，就第二次自續，咁有即係 用佢隻手啦， 係啦，即係用受害者嘅手，但係我唔知道，但係我就睇唔出係唔係真係 嘅。我睇到 似係咯， 我睇到係 個動作。 咁另外就出現咗一隻好奇怪嘅動物， 唔知道咩動物？ 我估係狗啊， 似狗又似貓又似老鼠嘅。 總之係啲係， 但係應該唔會老鼠，老鼠冇。 咁下文咧，如果想再睇落去，就請問阿炮灰攞片啦。 不過炮灰我唔得閒。 好有少少奇怪就係、是，講緊係2012年咧，其實有高清噶嘛。 啊，同邊台？ 點解嗰段片蒙得唔緊要？ 其實很有機會咧，佢未必是用 HD camera 拍的，可能只是用到 DV 嘅啫。 即係佢可能冇咁嘅 收入。低一個 class 嘅。咁同埋咧，我就發現到呢條片有啲幾得意嘅地方咧，係串連到某啲播 過的戲，即電影的一些東西，即譬如冰鑿插死人呢， 這個大家知道 啦， 大家知 道。咁另外佢鍾意咁樣，即用一些比較低 resolution， 即低質素的影像拍攝返自己嗰個殺人啊或者縱案情況呢，就似一套戲叫死亡直播。咁另外呢，佢即根據報道啊所知嘅就係，其實喺呢段片嘅其中一段呢，去到咁上下呢，佢就係去食佢嘅臀部， 劈劈， 即劈劈。 佢之前係有好似係有揾啲嗰個冰鑿去戒佢， 唔係冰鑿嚟㗎啦，冰鑿戒唔到， 冰鑿戒唔到， 用刀戒佢個身，但係咧就冇血出嘅。咁但係有，我見到有一刀係戒落大髀，好似有啲血滲出嚟㗎。 有， 跟住佢就好似想，即係好似開緊餐咁切佢個。 嗱，佢哋先攞把叉就拮住，好似人哋咧切牛排咁樣啦。 即係咁樣一邊拮一邊切。 就喺個我攞油嗰度切咗個三角形，跟住攞個三喺個三角形位咧撬起佢嚟切嘅，但係切得好辛苦，我見佢。 嗯。 即係其實人類劈得幾 佢，因為都幾可能結實啦。因為呢個受害人咧，我諗佢幾結實嘅應該。 都係嘅。 佢有玩健身啊，我知道。 同埋咧，食囉柚嗰 part 咧，就似一套戲叫《天劫餘生》。 係啦，喺呢個 唔係㗎，你係咪你穿著褲會咋？ 嗱，所以我就覺得 唔係，或者嗰個疑兇啦，佢所有呢啲入曬 腦， 就好太多電影嘅嘢，好多戲劇性嘅元素擺咗入邊， 自己做翻出嚟啊！啲嘢就未必刻意去話去模仿或者咩，佢根本自自然然就諗到要 演繹緊呢堆嘢出嚟啊！ 戲如人生啊嘛， 係啦，何況係做呢行？ 嗯，做邊行啫？我哋都未講，一陣先講。我哋一陣先 係邊行咧？ 嚇咁啊！其實當時咧，即係呢段片咧喺個網度流傳啦，但係你知啦，網上世界好多嘢咧都虛假嘅，係咪先啊？咁雖然我知道而家喺網上同我哋傾緊偈嘅朋友都係應該真嘅，即係有日本嘅 Beyond 啊，食緊糯米雞嘅廳啊，咁應該都係真嘅。但係你知好多嘢其實都係流噶嘛，都係啲人做出嚟啊，造假。所以當時呢段片咧，有人咧就報警喎，咁有個律師睇到咧就覺得好唔妥，咁啊報警，但係咧警方點態度呢？ 就是假的咯， 不抽不彩喎，即係懶得理啊！因為哇，一日十個人、一百個人同我講話有啲咁嘅片，我咪好唔得閒，成日要去查，係咪先？咁所以當時警方咧就冇認真處理嘅，冇認真處理嘅。咁呢段片咧第一次有人去投訴話有問題係幾時咧？就係咧2012年嘅5月25號啦， 25號 嘅。咁啊，當日咧係星期六嚟嘅。咁而咧，頭先咧，我哋話發現咗殘肢嘅日子咧，就已經係幾日之後嘅29號啦。 29號， 係啦。咁咧，然之後咧，當警方發現咗呢啲線索，咦，串串埋埋一齊嘅時候，愣愣埋埋一齊，跟住咧，先至都幾後知後覺啦。我覺得都嚇，咁啊，都結果佢哋發現咗原來幾件事係有關聯嘅，即係包括殘肢嘅郵包啦，殘肢嘅行李夾啦，同埋呢段片咧，原來全部嘢咧係一個故仔嚟嘅。咁亦都咧俾佢哋發現咗咧，原來咧即係有一個變態佬，咁啊就住喺呢一個咧。頭先我哋講發現咗行李夾嗰個公寓，即係附近嗰個公寓嗰度嘅。咁或者俾啲相大家睇下啦，就我哋睇下第四、第五張，唔該，第四、第五張相。咁大家而家睇到呢一個室內嘅畫面咧，就係呢個公寓嘅二樓啦，208室嗰度啦。咁啊，當時咧見到啦，其實就好簡單嘅陳設啦，嗬，一張床啦、sofa 啦，你見到都冇乜雜物嗰啲嘢噶啦。咁另外呢一張咧，就係呢個男人邊個嚟咧？呢個阿伯，其實就係呢一個公寓嘅嗰啲管理員嚟啊。咁佢當時亦都即係 show 俾警方睇啊，呢間屋入邊咧嗰個雪櫃，你望下個雪櫃個底係有血噶。咁就係同警方講有血噶咁樣，咁亦都咧入邊係冇嘢食噶，見到係乜都冇啦。好啦，咁啊當時咧就呢個管理員啦，亦都同警方講翻啲口供啦。咁原來咧入邊有個男人，有個男人住喺裏面啦。咁嗰個係一個白人，係咪一個加拿大人？咁咧佢就已經走咗噶啦，即係逃之夭夭啊！而佢咧就住喺呢個公寓住咗4個月嘅啫，咁即係都新來嘅住客啦，係咪先？都唔係住咗好耐。而咧亦都有鄰居咧就話咧呢一間屋咧，原來呢幾日咧幾日以嚟咧都係開住個門嘅喎， 半掩式 半掩嘅喎，同埋佢哋咧基本上咧都聞到超臭嘅味道， 仲要係腥味。 但係佢哋又唔去投訴喎，點解？又唔會去查下，睇邊喺邊度嚟啊啲味？ 因為這間呢聽聞是一間廉價的公寓啦，可能住在這裡的人呢都很多時間都出去賺錢， 是 就是不多時間留在屋裡面，可能有少少東西在附近有垃圾堆，他都覺得臭，所以沒理過去啦。 OK， 所以其實當時呢即後來那些人說出來只是就說是的，我都發覺很臭，原來是這樣的，原來裡面可能是一個兇案單位，即是被人在裡面是會不會殺了人呢？ 不過你話拆開少少啊，其實而家香港嘅生活狀況咧，住劏房嗰啲人咧都係啦，朝頭早翻工，跟住夜晚咧先至喺翻個劏房嗰度進行佢自我嘅生活咧。其實香港即係好話唔好聽嗰句，即係如果要發生呢事咧， 即係可能翻咗屋企已經攰到瞓著咗，有咩味都聞唔到啊。 係啦， 咁我又諗起啱啱前兩日有個企劃迷咧，就話佢屋企附近咧有啲超臭嘅味道。叫我哋調查一下，係咪有料到？唉，咁啊，聽日咧，佢可能去同埋同佢食下飯，或者飲下茶，俾啲意見我哋節目都可以嘅。咁啊，就唔知道有冇料到啦嚇。咁但係當時咧，呢、這、一個即加拿大嘅呢一件呢一件事咧，咁就當時叫做咧就曝咗光咯嚇。咁亦都咧就警方咧就揾到一個好可疑嘅人物。咁因為咧呢段視頻咧，其實都應該揾到佢個 I P 地址唔難啦，係嘛？ 即係 應該即刻就揾到呢個人係邊個 po 上嚟噶啦，咁樣。咁啊，即時揾到咧有一個人喎。咁呢個人咧個名咧就叫咩咧？ 幾特別嘅呢個名都係啊。 英文叫McNota， 係嘛？都唔好話譯翻做中文，因為好煩。 都唔煩喎，我中文名大家用嘅馬里奧塔。 馬里奧塔你都話唔煩 啊？唔係啊，因為馬里奧係以前咧係一間餐廳嚟所以好容易記啦。 執咗間， 執咗間 馬里奧塔嚇，咁啊即係 McNota 佢個英文名叫做。咁咧佢個樣係點嘅咧？俾大家睇下先。第即係大家如果有上橋，咪會應該睇過佢個樣啦。第七、八、九，咁啊。有人跟我講就話你唔好同我講話佢靚仔啊，唔好喺節目講啊，即係佢話你唔可以用靚仔形容佢啊，佢知道我成日咧都話啲人靚仔啊嘛，佢話嗱呢個你千祈唔好講，討厭到不得了，即係咧極度係即係厭悶啊，令人去做嘅嘢，嘔心啊，咁所以佢話咧。你睇到佢個樣啦，呢一個人咧都係其實幾妖嘢嘅，佢都好 boy George 其實係咪咧？ 唔係呢種 style， 我諗一般人見到會避開嗰種。你會唔會避開佢見到佢？ 都會啊， 都會嚇，即係好即係好好冇親和力 啊！好妖嘢啊，係啊，唔知想點咁啊！咁所以其實咧，當時警方就原來揾到呢個人咧，佢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嚴兇嚟啊！咁同埋仲有咩咧？即係除咗話佢 po 段片上去啦，咁呢個人嘅身份仲係點嘅咧？咁原來佢喺網上面咧惡名昭彰噶咯喎，已經 係 點解咧？ 佢好多人會嬲噶，你講呢樣嘢都想對付佢 啦，係 啊，因為係一個虐待狂，虐待乜嘢咧？ 阿 Jacqueline 應該最憎佢噶啦，應該係阿 Jacqueline 咧就係即係出咗名係嗰啲。嗰啲叫咩啊？愛護動物， 愛護動物， 動物者嚟噶嘛？嚇，動保人士嚟噶嘛？動保人士咧，即係簡直係疑得咧，將佢咧即係碎尸萬段啦。因為呢條友原來咧之前咧就曾經咧喺網上咧就 po 咗一啲殺貓嘅片，咁啊俾人哋咧起底啊，即係想即係拉佢出嚟咧打牌咁滯啊，差唔多。咁所以咧就當時其實原來咧。呢、這個人根本上咧，佢喺網上邊就已經好活躍噶啦，即係佢唔係一個收收埋埋自己嘅人嚟嘅。唔單止咁啊，佢仲係一個咧都算係公眾人物喎，係咪先？點樣公眾人物法咧？ 哦，雙性色情片演員 會唔會人工高啲？雙性色情片 演員呢下就要揾啲專家去問問先知啊！ 意思係咪即係佢喺唔同嘅 A V 片嗰度，即係有啲就係同性戀，有啲就異性戀，佢都有份係嘛？係 啦， 嚇即係。咁即係佢係萬能插蘇嚟嘅， 即係佢唔介意個角色係乜嘢，佢都會做嘅。 OK， 係啦。咁同埋咧，佢都原來話曝光率都幾高喎。嚇，咁我就冇你哋睇得咁多。咁就你哋識唔識佢啊？ 唔係，我睇都唔會睇呢類型。 都唔會睇佢啦，講真。 亞洲人都係睇日本人㗎啦，係啊。 A V 王國係啦。 係。咁啊，呢節啊啊咁，我哋講多陣先嚇，因為想咧介紹埋咧，即係講埋咧，即係因為一定要講翻咧，其實嗰個被害人咧個身份又係咩咧？因為當時其實警方淨係揾到殘肢啦，你知揾到殘肢嘅時候就好多嘢要搞嘅，你要去做好多化驗啊，即係究竟係。同啲失蹤者又對比一下咁樣，你先至咧有機會咧係揾到佢身份嘅。 咁當時亦都咧冇幾耐咧就發現到原來咧有一間大學啦，嗰間大學叫咩名 字？協和啊。 協和大學在呢個Montreal 嗰度嘅，咁就有一間大學咧叫協和大學，入邊有個男學生咧，係一種中國嘅新移民嘅男學生咧，佢就唔見咗幾日咧，差唔多嗰段時間啦，幾日啦，佢24號失蹤。 24號，佢仲有 post 嘢嘅。 係啦，唔見咗5-6日。咁因為佢呢個人咧，就佢呢一個失蹤者咧，佢好多朋友啊，即係都揾緊佢。即係好奇怪，點解唔見咗？咁亦都報咗失蹤嘅。咁所以當時咧就試下去核對一下，究竟會唔會係呢個人咧？啊，點知一對之下，真係唔好彩啦。原來真係佢。咁佢個名咧就叫林俊。咁我哋批林俊啲相俾大家睇下，就嗱呢個真係靚仔啦！我一定要讚，真係靚仔嘅呢個。而且阿鬼故王話佢即係個相其實 個相係幾好嘅，真係 係啊，唔似咁短命。 無奈真係啊！呢個就係啊！呢個我第一次睇嘅都係，都係講緊就佢自拍，好中意自拍。 好中意自拍，同埋真係幾大隻嘅佢都。 佢玩健身啊嘛。 佢當年咧，即係死嘅時候咧，其實都係33歲。咁33歲，頭先嗰個疑兇咧就29歲，細佢4年嘅。你見到呢啲咧就即係除咗衫，即係背部係赤裸啦。咁我有啲同性戀嘅朋友咧，佢都係咁嘅。即係好中意影佢自己身體啦，即係除曬衫咁樣都唔介意，就擺曬喺 Facebook 嗰度嘅嚇，都好多呢啲咁嘅生活形態嘅人啦。咁林俊就係一個咁嘅人，而且咧你見到佢都係即係其實又科啦，又靚仔啦，即係英俊啦，又大學生啦，即係條件都唔錯。 即係嘥咗佢咁樣， 感覺就好陽光嘅， 好陽光係啊。咁同埋即係睇翻佢之前咧喺網鋪嗰啲嘢，你又唔會覺得呢個人係即係好負面啊！諗嘢嚇，即係都係正正常常咁生活嘅人咯。咁點解會突然間會變成呢一個兇案嘅一個死者呢？因為後屘都證實咗，好快證實咗佢係死者噶啦，已經確定咗佢身份。咁亦都咧，即係我哋翻嚟咧，即係好多分析啦，包括咧呢個咁嘅即係嗰個 AV 嗰個雙性戀嘅男優啊，阿 Matt Nota 點解咧？即係佢要咁樣做呢？點解你殺人之餘仲要拍曬片、鋪曬上網，又記人哋嘅殘肢周圍記咧？點解阿林俊咧又會即係代入咗呢一個羅網咧？我哋翻嚟咧再同大家一一分析。唔好行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这里是东头湾道99号。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